时间过得真快，又来到了我们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了。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于苏打绿带来的《无与伦比的美丽》。和苏打绿乐团一样 ，GS 组合呢，也是来自台湾乐坛的一支相当有实力的创作组合。他们的音乐倒是带着一种城市小清新的味道，也许他们的歌声更适合这样一个时间的城市来收听。听到他们带来的这首歌曲《我们都孤单》，伴随着这样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导航。我是肖辉，我明天见。

北京时间